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阿们。父你们带着香料进入坟墓，但是耶稣的身体不在了。耶稣的身体在哪里呢？礼拜五的时候，约瑟明明把耶稣的身体放在这坟墓里面，耶稣的身体应该就在这个坟墓吧。妇女们，你们为什么在这里找耶稣的身体呢？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耶稣的身体不在这里，耶稣已经复活了。你们应该纪念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怎样告诉你们说，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是的，弟兄姐妹们，哈利路亚，基督复活了，他真的复活了，哈利路亚。是的，基督耶稣真的复活了，为我们打败了死亡、撒旦与我们的罪恶。耶稣得胜了，死亡失败了，撒旦失败了，我们的罪恶失败了。耶稣复活了，耶稣的身体绝对不在那坟墓里面。耶稣的身体，这个礼拜与下礼拜我们的经文帮助我们好好思考耶稣的身体。今天的题目是耶稣的身体在哪里，下礼拜的题目是那真的是耶稣的身体吗？我们今天的经文路加福音24:1-12可以说就是围绕着这问题，耶稣的身体在哪里？妇女们真的很讶异又困惑，耶稣的身体没有在坟墓里面。他们的香料都准备好要放在耶稣的身体，他的尸体上。他们很认真，安息日结束之后第一个机会，黎明的时候，他们就跑到坟墓那里去。但是耶稣的身体不在里面了，怎么可能有人把他的身体偷走吗？或者，但是突然间有两位天使出现了，并且就像妇女们很讶异耶稣的身体不在坟墓，那些天使也很讶异妇女们在坟墓找耶稣的身体了。他的身体怎么可能在这里呢？他当然已经复活了。你们怎么忘记他在加利利所说的话？他必须被交在人的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妇女们现在才想起来，然后就跑去告诉门徒了。但门徒以为是胡言，就不相信。不晓得是什么门徒是不相信的，是不是不相信耶稣的身体不在坟墓了？至少应该是不相信耶稣的身体是复活的。彼得呢，他就赶快自己跑去看看耶稣的身体是不是真的没有在坟墓里面。哎，果然不在那里，只有那些细麻布而已。彼得相信耶稣的身体是复活的吗？好像不是，他只有稀奇所成的事而已。若做结论的话，无论是妇女们，或者十一使徒，或者门徒长彼得，他们都听过耶稣清楚说他会第三日复活，但是他们反而都以为耶稣的身体，他的尸体，就是应该在那坟墓里面。那么耶稣所特别拣选所一直教导的门徒，他们的问题一定是最大的、最严重的。但是我想今天让我们多思考那些妇女们，其实可以说那些妇女们应该算是最虔诚、最认真、最属灵的。他们一有机会就赶快去坟墓，为了好好地照顾爱护耶稣的身体，他的尸体。但是他们就是错的，是错的。 他们很忙碌地要服侍主，但是他们根本忘记他们的主对他们所说的话。不晓得这些妇女们有没有包括马大？应该不是，那个马大是南部的人，那些妇女们好像都是北部的人，应该没有包括他。但是呢，那些妇女们的确有马大的精神。你们大部分的人应该记得马大是如何忙着准备午餐给耶稣吃，也很生气他的妹妹玛利亚没有再帮他的忙。马大甚至请耶稣叫玛利亚妹妹赶快来帮助他，就是因为他忙不过来。那他说，耶稣不要他继续坐在你的脚前听你的教导吧。但是耶稣怎么回应呢？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是的，玛利亚在好好地听耶稣的道，他那样专心听，有可能也会记得耶稣所说的话。那些到坟墓的妇女们呢？他们反而忘记了，他们那样才会去坟墓找耶稣的身体。那么我们是不是跟这些妇女们一样，可以很忙碌地做各种的服事，甚至在教会里面做，但是反而没有在专心听学习耶稣的话，也没有好好再记住他的话，因此有可能所做的根本是错的，跟那些妇女们一样，就像他们在那个坟墓找耶稣的身体一样。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是我主复活日，耶稣还是复活了。即使他们那批人都忘记耶稣的话，即使门徒根本不信，即使彼得只能站在那边稀奇而已，即使我们跟妇女一样，可以忙碌做很多服事，但是不专心听学习记住耶稣的话，即使有这一切的罪，耶稣还是复活了，并且他复活就是为了胜过我们那些罪。耶稣的身体没有在坟墓里面，哈利路亚，基督复活了，他真的复活了，哈利路亚。耶稣同样的身体本来被挂在那十字架上，受你我应该受的惩罚，就像耶稣所说的，这也是必须的。首先，上帝的儿子必须有一个人的身体，因为他必须成为完全的人，一定要包括一个人的真正的身体。因为耶稣是上帝的祖先，是犹太人，所以耶稣就是一个犹太人，他就是有一个犹太人的身体，不是美国人的身体或者东方人，他是犹太人的身体，长得跟一般当时其他的犹太人一样。他在这个身体里面呢，也过一个完美的一生，然后这身体就是必须被杀，当作一个无瑕无疵的祭品被献上，为了完整地赎我们的罪。他的身体真的被杀了。约翰特别记载，从耶稣的身上就流出血与水来，就表示他真的死了。他的身体也真的被埋葬了，被放在亚利马太约瑟自己的坟墓里面。但坟墓不可能困住我们的主，完全照他所说的话，他第三日复活，穿过墓门，是天使之后才把墓门的这个石头滚开。然后那天晚上，耶稣就开始向门徒还有向其他的人，让他们看他复活的身体，他真的复活了。那这是我们下礼拜的题目。妇女们，门徒们，我们自己的糊涂，我们的罪， 无论是我们不专心听耶稣的话，或常常忘记他的话，或任何其他的罪，这些罪不可能阻止耶稣做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所要做的事。当然，更应该说，上帝的儿子加上一个人性，包括加上一个人的身体，并且让他的身体被杀，然后自己复活，就是因为我们的罪。耶稣必须这么做，因为只有透过他这么做，我们才能得了拯救。因为耶稣对你的大爱，他的身体被挂在那十字架上，他的身体被埋葬，但他的身体并没有留在坟墓里面，他的身体出来了，复活了。好，现在要问的是，今天现在耶稣的身体在哪里呢？耶稣的身体在哪里？那很多基督徒很快就会回应说，这很简单，耶稣的身体就是在父上帝的右边吧。那这是完全正确的，耶稣复活40天后就升天，他的身体真的升天了，他坐在无所不能的父上帝的右边。我们等一下宣读使徒信经的时候就会一起承认这个事实，但是我们不能停留在这里而已。耶稣的身体的确在上面，但是他的身体也在我们当中，他的身体在这里也在那里。是的，首先耶稣的身体在你们这里，就是在教会。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肢体，耶稣是头，你需要这个耶稣的身体，单独一个肢体是不行了，不能存活了，你需要跟其他的肢体在一起的。你一个人在家里就是找不到耶稣的身体了，你们就继续固定来教会。接下来，耶稣的身体就是在圣餐里面与圣餐的饼联合了。在教会历史一直到现在，不少基督徒认为在圣餐的饼里你不可能找到耶稣的身体，就像妇女们认为他们在坟墓之外不可能找到耶稣的身体一样。但是跟那些妇女们一样，那些否认圣餐有基督的身体的人，他们就是在忘记耶稣很清楚所说的话。他说，这饼是我的身体。有不少基督徒很虔诚，很属灵，尽力透过他们的敬拜赞美，透过他们的默想，透过甚至他们的理智，他们认为他们在灵里就可以升到天堂去，在那里，在灵里与耶稣的身体同在。但是我们要听，我们要记住耶稣清楚的话，他的真身体真宝血就在这里。并且等一下我们当中很多人就会一起把耶稣的身体他的宝血吃进去喝进去，哇，我们真的会跟耶稣的身体在一起了，甚至在我们里面了，这太宝贵。耶稣甚至说，我们应该好好听，耶稣说，我们所吃喝的耶稣的身体宝血也会赦免我们的罪，这真太宝贵，我们罪人真需要。我们今天当中有一些还没有受洗的人，今天也不会领圣餐，有可能你也甚至固定来教会，都固定在听上帝的道，这非常好，感谢主，上帝让你在这里听他的道是一个很宝贵的礼物，也会祝福你。但是上帝很想继续给你另外两个特别的礼物，就是洗礼还有圣餐礼。 借着洗礼，上帝要赦免你的罪，把圣灵赐给你，重生你，使你与基督联合了，甚至与他一同埋葬，一同复活了，使你进入他的家庭，成为上帝的儿女，也使你进入基督的身体教会，也是这些都是上帝很棒的，要白白透过洗礼赐给你宝贵的礼物。那领受洗礼之后，当你从我或者巫教师 得到了多一点的学习，了解圣餐的意义，还有一些基本我们基督徒所信的教导，你也就可以领受到那圣餐的礼物，耶稣的真身体真宝血，为了赦免你的罪。就像等一下领完圣餐的祝福所说的一样，从圣餐得到的基督的身体与宝血，就会兼顾我们自己的身体与灵魂，以致进入永生。在永生，在那天堂里面，我们的肉眼就会看到耶稣骨肉的身体，我们自己的身体与灵魂就永远与他同在。阿们。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一念。阿们。